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豪记，你把殿下太看小了。殿下从来只用阳谋，你跟了殿下十年，他几时骗过人？所有人都是心甘情愿的，包括之前他也一样。 敖记抿紧了唇，显然被戳中了痛处。 年少时的一腔热血，值得更好的人。 严君玉得到的是这天下人都想要的人，这个理由还不够吗？ 正是如此，所以我才要让殿下知道，严君玉不是个玩物，他有他的珍贵之处，不要轻易糟蹋了他的心意。 我小时候和母亲跟着父亲去云南做官，那边有一个县，全是山，种满了上百年的古树。那地方有一个很奇怪的姓氏，姓祝，整个县有3万人都是这个姓，世代为树农，打理森林，砍伐树木。宫里很多宫殿的柱子都是那里产的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是开国时改的姓氏。他们住在那里，就只是为了替宫里种树、砍树，好让宫里有最好的柱子可以用。3万人，从生到死，祖祖辈辈，就为了宫里的柱子，所以连姓都叫柱子。你是王侯公子，应该比我清楚。宫中每年的贡品都是举国之力，最珍贵、最上等的东西。除夕宴那一道千秋喜，要用1000条雀舌，这样的菜一共有99道。这间东宫里，连脚上罩的都是镂金缎。江南最好的织女，一天也只能织出2寸而已。再说到人身上，雨嫣然是3代单传，论天赋不说第一，至少也是大周最优秀的年轻人之一，照样扔去边疆刀口舔血。他若死了，凌烟阁还有17家等着补上。敖记，你告诉我，皇家会不会因为是珍贵的东西就不糟蹋呢？ 7月29日，太子妃回宫，严君玉懵懵懂懂睡了一觉，被叫醒过来。这次更早，外面天还一片漆黑，他根本没睡醒，被敖记拖起来，眯着眼站了一会儿，又倒下去了。敖记气得叫明禄去端一盆水来。 别别别，我马上就起来了。 严君玉倒是机灵，一咕噜爬起来了，困得眼睛都睁不开，一边穿衣服一边打瞌睡。敖记被他气笑了。太子那边也刚起，云兰在旁边带着小宫女伺候着穿衣服。这次的衣服隆重，滚龙袍，翼扇冠，黑压压的纱冠盖着鬓角，如同刀裁出来的一般，眉目俊美，没有笑，一张脸清冷高贵。他神色冷如霜，也看不出开心不开心，是习惯了被人服侍的样子。严君玉站在旁边等着，困得头一栽一栽的，太子余光瞟见，笑了。 小严打瞌睡呢。 太子一笑，屋里气氛顿时就松懈下来。云兰也敢开玩笑了。 都是嫣然，昨晚非拉着小严玩到子时。 与嫣然这人不知道是天性使然，还是在边疆待久了，不拘小节，正大马金刀坐在一边，听到这话哈哈就笑。 你这样还打仗呢？敌人摸到你帐篷外面你都不知道。 别人笑他还可以，雨嫣然一说话，严君玉就忍不住了。 那你昨晚还输给我7把呢。 什么7把？最后一把明明是我赢，你城都破了还不认。 是你赖皮，我藏了兵在城里打巷战的。 那还不是你守不下来，打什么巷战，认输就行了。 两人的嘴仗一直打到出门，仍然是浩浩荡荡一大帮人。 太子成年，伴读骑马，天还没亮，伺候的人提着灯笼，两侧宫墙高耸着，这感觉很新奇。严君玉好奇地问敖姬：“ 我们去哪儿啊？”“ 永乾宫。”“ 圣上的寝宫吗？”“ 是，各国使节都到了，八月初三一起进宫朝贺。圣上龙体微恙，让太子暂时正式，前些天就定下来了。咱们今天是跟着太子去永乾宫接旨的。”“ 哎，太子妃去广安寺进香也是为这个？” 雨嫣然好奇地凑过来问。他也算有眼色了，见到敖姬脸色瞬间拉下来，一下子会过意，连忙道歉：“ 我错了，不该提这个。” 敖姬拿他也没什么办法，冷了一会儿脸，干脆来欺负严君玉。“ 听到没有？”“ 听到什么？”“ 太子妃今天回宫。” 敖姬见严君玉还是一脸懵懂，只得加上一句：“ 你机灵点。”“ 哦。” 这是严君玉第一次来永乾宫，他记得小时候父亲是面过圣的，自己还问父亲皇帝长什么样子。严侯爷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：“都低头跪着呢，谁看得清？”这次也是一样，先是太子进去，过了一会儿出来个小太监，尖声问谁是雨嫣然。雨嫣然竟然不说话，严君玉以为他没听到，戳了他两下，被白了一眼，这才发现他是故意装听不见的。小太监在御前伺候，显然是地位很高的，所以盛气凌人惯了，见没人回答，不由得有点尴尬，又盖不住脸，冷声道：“ 圣上宣太子伴读雨嫣然进去，人呢？” 荣浩竟然也帮腔：“ 我们都是太子伴读，不知道你说的哪一个。” 小太监顿时瞪起了眼睛，刚要说话，里面又出了一个胖胖的老太监，面容很和善，看了那小太监一眼。 唉。 小太监却很害怕似的退到他身后，低声道：“ 老祖宗，我问他们谁是雨嫣然，他们不搭腔。”“ 太子伴读都是公子爷，身份尊贵，一定是你冒犯了他们，误了圣上的事，有你的好果子吃。” 严君玉离得近，看见这老太监一说这话，小太监的手就发起抖来，脸色也惨白了，但神色仍然倔强，似乎要辩解：“ 哎，不过是逗着小太监玩玩而已，孙公公也太当回事了。” 荣浩总算出声了，他平时在东宫里嬉笑玩耍，其实正经出门是很压得住场的，摇着扇子俨然是个尊贵公子的模样。孙公公笑眯眯的：“ 嘿嘿，老奴也知道荣公子不是故意的，圣上口谕宣太子伴读一齐面圣，请吧。” 内殿比外殿又不同，陈设是华贵的，宫女太监都十分规矩，只是光线有点阴暗，摆着几张桌椅，坐着几个官员，见他们进来也都站起来了。严君玉想起以前听敖姬说过，圣上病了之后，朝中就派了几个官员来永乾宫试驾，正事都通过他们传递。前朝末年太监乱政，一度废立皇帝，所以大周朝的规矩是太监不许识字，更不许干政。荣浩这人狐狸一样，又八面玲珑，各个官员都认得，拱手打招呼。敖姬傲慢些，不太理他们。雨嫣然这人最无聊，严君玉是因为年纪小，他偏偏也跟个局外人一样，笑嘻嘻的，心不在焉，不当个正事儿。到了圣上养病的养心阁外，宫女一挑帘子，严君玉就闻见了药味儿。他小时候听说病人身上是有股特殊味道的，他不懂，一直以为那是药味儿，今天才知道那是一股非常沉重的阴郁的夹杂着药味的味道。辉煌的龙床上，整个国家的主人，当今圣上庆德帝，如同一条年迈的巨龙卧病在床。他们都跪了下来，严君玉也一样跪下，额头抵着养心阁冰凉的地砖，上面的花纹硌得脑袋疼。 叩见圣上。 床边似乎还侍立着两位官员，刚才匆匆一瞥也是年迈模样，官服上仿佛是仙鹤，那就是一品大员了。有小太监替圣上开口传谕，让大家免礼。严君玉也跟着爬了起来，老老实实站在敖纪身后。他到底胆大，偷偷看了一眼龙床。原来圣上是个面容清瘦的中年人，约摸50岁上下，穿着龙袍，看起来实在病得重了，连冠也没戴，瘦得脱了相，很文雅清贵的样子，五官隐约和太子有几分相像。太子安静站在床边，挺拔高挑，穿着华贵的滚龙袍，这一幕未免有点残忍。江河日下的年迈帝王和如同旭日东升般的太子，庆德帝似乎也觉得了，笑道：“ 太子的伴读也这样出色了，朕真是老了。”“ 父皇正值壮年，哪里老了？” 太子淡淡说道。庆德帝只是笑着摇了摇头，朝着伴读指了一指。雨嫣然这次可不敢装没看见了，连忙站出来又磕了个头。 末将雨嫣然叩见圣上。 你父亲年轻时是朕的伴读，你又做了景琰的伴读，若你父亲还在这里，一定也和朕一样感慨，时间过得真快啊。 庆德帝一番话把雨嫣然说得快落下泪来，低头跪在地上。 末将一定继承父亲的遗志，为圣上扫平边疆。 罢了，年岁大了，黄土霸业早就看淡了，只要百姓安居乐业就好。 殿内顿时安静下来。严君玉虽然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，但敏锐地察觉到了，于是他又偷眼去看了眼太子。太子抿着唇，似乎有一阵没有说话，明明隔了那么远看不清神色，严君玉却觉得他脸上一定和早上一样是清冷如霜的，但是他却笑了。 等父皇养好身体，这盛世图景可是看不完的。 太子这话一说，庆德帝也笑了起来。 长清。 孙公公连忙上来，双手捧着一卷圣旨走到太子面前。他代表圣上，自然是不能低头也不能跪的，偏偏面对的又是一国储君，这压力实在太大，这号称老祖宗的老太监不由得额上也冒出汗来。太子面上仍是淡淡的，双手接了圣旨。 你们两个都是老臣了，太子年轻，这次朝贺的事你们都看着点儿。 一句话把两个一品大员都说得跪下来，白胡子颤颤巍巍。 臣自当竭心尽力辅佐太子。 好了，朕乏了，都下去吧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